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七集，江晨正要点燃烟花，忽然停住。 我在这里放，你那个视角是不是看不见上面？ 方景行想也不想到。 看得见。 江晨看着他，方景行也望着他，二人对视几秒，江晨抱着烟花走过来，调整角度让烟花正对他的脸，显然是不信他的话。方队打了这么多年游戏，第一次落到这般田地， 能不能做个人呢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他说完就按了点燃，只听嗖的一声，烟花怼上某人的脸，砰砰声不绝于耳，足足十发，每发都精准无比。方队的眼前五彩缤纷，热闹极了，彻底记住了这个方影师。江晨放完一轮，又拿了好几个，密密麻麻地摆在他下面，想试试能不能把他轰下来。 我还来？ 就你？ 你自己信吗？ 信。 话音一落，他察觉胳膊被戳了戳，便挂机摘下眼镜，见小护士站在床边，提醒他该吃饭了。 等五分钟。 我刚才来好几趟了，这是吃饭的最晚时间，不能拖了。 就五分钟。 不行。 江晨不理他，小护士得不到回应，再次戳，见他不配合的避开，程序启动。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呼啦跑到门口，其中还有两个 AI 一起看向他。江晨面无表情地沉默几秒，看看这干打雷不下雨的糟心 AI。 行，吃。 小护士一秒消音，颠颠地给他拿饭。江晨借着这空档写回游戏。 有点事先下了，你自求多福。 扔下这句话，他随手点燃一枚烟花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你。 他不想再趴着，干脆也下了线，独自琢磨一阵，打开联盟聊天群。 谁在线啊？ 这声音低沉中透着股温润，群里的人不需要看名字，一听便知是联盟男神，全被炸了出来。 什么事？ 帮我问问哪家俱乐部的人最近才玩内测，所有项目都包括在内。 小事一桩。 不到半小时，方景行就得到了反馈。 其他项目里确实有来游梦的，但都是一个月前就在玩了。游梦项目里有五个刚进内测的新人，其中三个是别的种族，只有两个是魔族。 应该是战神和剑客。 于是方景行单聊了剑客，让他上线。剑客已经缓过来了，只觉受宠若惊。 大神，找我干什么呀？ 方景清喊完他才想起自己的角色还卡着 bug。 稍等啊。 先上线看了看，幸运地发现角色从 bug 里出来了，于是让他闭眼点跟随，带着剑客去了一次副本，交代两句后开始溜着 boss 咬他。剑客顿时被咬得抱头鼠窜，血量直往下掉，这前后的对比太明显。 我的判断果然没错，全新模式或许占一部分原因，但绝不是全部。那个封印师是真的厉害，他八成不是俱乐部的人。 方景行保险起见，又去确认了一遍，得到肯定的答复，立刻心动。作为一个俱乐部老板，他得在别人发现这封印师之前把人牵过来。打定主意，他便开始蹲守封印师，可惜一直等到晚上 对方都没再回来。他转天又等了一天，还是没看见对方的身影，担心可能是错过了，有点后悔没加好友。想了想，打开了个人主页，顺便联系几个朋友帮忙转发。于是这一天，粉丝便见到他们失踪已久的男神终于冒泡了，集体热泪盈眶，然后又齐刷刷卡住，懵逼的看着他的最新状态。 一见如故，如隔三秋，杜静杰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，爱的 five 等你上线，比心比心比心。 这是个啥呀？ 是本人？不是被盗号了？ 爱的 five 废物？ 男神你怎么了？ 一大堆刷屏的问号里夹杂着各种疑惑，很快有人做了分析。 我捋捋啊，这意思是遇见一个人很投缘，后来发生了点矛盾，人家不上线了，男神在隔空喊人家上线。 这谁看不出来啊，主要是这个画风不太对。 方家底蕴深厚，方景行身为方家二少爷，家教简直没得挑，是个绅士又优雅的贵公子，而且他长得还特妖孽，毅力的五官放在别人身上都会显得锐和艳，但在方景行这里却硬是被他自身的气质压了下来，一点都不冰冷或者轻浮，颜值逆天，才华横溢，温文尔雅，性感的声音中还总带着笑意，成功迷倒了一片又一片的粉丝。以往他发布的状态大都和工作有关，极少涉及生活的文字，也都和他给人的感觉一样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透着一股子说不上来的不对劲儿。如果非要形容一下，就好比一个贵少爷突然烫了个头，染了个发，灌了瓶白酒，一腔江湖义气要撸袖子上梁山给人打抠，大概就是这样。 我他妈好慌啊，你们看看那个如隔三秋，再看看那个心，一个人做出平时不会做的事，很可能是谈恋爱了呀。 滚滚滚，不，我无法接受男神这样的人属于别人，那个爱的废物是干嘛的？ 所以到现在只有我注意到上线这两个字了吗？游梦全系版已经内测了，方队肯定会被邀请，这是在内测里遇见的？ 不一定吧。 虽然但是粉丝们还是去扒了吧，都有谁进了内测，另一小部分人依然不太信这是男神本人发的，正等待澄清，可惜五分钟后就傻眼了。只见游梦联盟各战队的队长，其他项目的几个人气队长，游戏圈内厉害的主播全转发了这条状态，后面跟着两个字帮转，这一看就是打过招呼的，他们顿时死心，捂着被打疼的脸也去扒人了。比起闹腾的粉丝和外界的各种猜测，游梦联盟的队长们都十分平静，他们毕竟和方景行打了好几年，这位联盟男神看着脾气好人模人样的，实则一肚子坏水，骚操作层出不穷，一个不小心就会着了他的道，种种滋味真是谁打谁知道。也因此他突然发了这么一串东西，他们都不觉得画风歪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